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他都红了，他都成名了。 所以我们的那个目标族群就是一些平常没有时间看电影的人嘛。 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实说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族群是什么。 没关系，慢慢找啊。 反正那个刚才提到了这个照片对话的这个任务，我想我们应该是可以继续做下去。啊，不对，我们还没开始做，我们应该可以好好做下去。 好， 好了，反正第四季的第一集就是这样了。好，反正我们下一集还是会聊电影啊，或许是跟科幻有关，恢复到以前的模式啊。这第四季的第一集就这样吧。 好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